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李红。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是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也是旅行方面的达人新浩，来和大家来聊一聊旅行当中的见闻。新浩你好。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那个旅行当中的事儿啊。 嗯，其实啊，就是最近这个天气也暖和了， 嗯， 然后呢，很多人都选择去外边找个地儿啊，旅游啊，或者不管是国内国外，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但是啊，我发现旅行当中的糟心事儿还是不少。 没错， 我前些日子就碰到这么一个事儿。我前些日子出去旅游嘛，从国内出发，箱子什么的都托运了，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到了目的地以后，有一个让我特别糟心的事儿，就是我从那个行李架上取下那个行李的时候，发现行李箱破了。 嗯，这个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会在旅行当中遇到的。这个有一个可能是暴力托运哈。 嗯， 当然这个情况很多。第一方面，可能人们在分拣的时候不太注意。第二方面就是您要知道，这个飞机里边这个行李舱啊，它是箱子落箱子的。如果您是在比较底下那一层，而且你的箱子质量又比较差的话，那就容易炸裂或者是碎裂了。 哎，这是一个遭殃的事儿。 对， 另外还有一个，我就发现很多朋友在日常当中使用行李箱都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拉杆儿， 嗯， 拉不出来，折了，或者说这个轮子不结实。 没错， 嗯，其实这些事儿都是在我们的旅行当中经常容易发现的，而且会给我们的旅行带来不好的这样的体验。其实说我们说旅行就是一个放松的这个散心的这样一个事儿。 对， 但是往往在旅行的途中遭遇这种事件的时候，旅行箱啊成为了一个罪魁祸首。 所以啊，咱们说选择旅行箱，其实就是选择你在旅行当中你所有行李的一个家，对不对？ 嗯， 所以旅行箱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星浩，你作为一个旅游达人、旅行达人，有没有给我们推荐什么样的好的、结实的或者说性价比高的旅行箱呢？ 嗯，没错啊，其实对于很多爱旅行的朋友都愿意，比如说在机场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高铁站， 嗯， 看一下哪些品牌它的店铺比较多或者广告比较多， 确实 这就是知名的。当然我自己所知的包括我特别喜爱的一个品牌叫做外交官。 外交官， 对， 好像在咱们北京的几个机场好像都有， 北京南站也有。 嗯， 对，全都能看见。因为这个品牌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了，要将近半个世纪了。 将近半个世纪做旅行箱， 40多年的历史了。 哇， 而且更关键的一点是咱们非常熟悉的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在世博会当中的指定旅行箱的专用品牌就是外交官的品牌。 那可以说它是一个全国知名，也就是全世界都知名的， 全球知名的品牌， 全球知名的这么一个品牌。 对， 但是我发现啊，在机场或者说在这个火车站，刚才你提了南站，我看到外交官这个品牌确实有它的专卖店，而且很多人都会去选购外交官的这个旅行箱。 对， 但是我一直是不敢下手，是什么？因为它的价格是 非常昂贵。 随便一个帆布的旅行箱至少都得1000起， 对、啊、 如果是 PC 材质就得2000多块钱了。 真是这样的。那么你又是这么熟悉这个行业、嗯、又是和这个外交官有这样的往来、 嗯、 那么今天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个外交官的旅行箱，是不是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优惠，给我们的北京的听众带来一些实惠呢？ 没错，所以今天啊，在咱们的北广节目当中给您带来一个更实惠的力度、 嗯、 什么叫更实惠的力度？很多朋友说我要出国，那你一定需要大的箱子， 对， 26寸，咱们叫做托运箱， 26寸， 这个在专柜的价格我也欢迎您去看、 嗯、 有吊牌的，2188元， 2188元是专柜价格， 专柜价格啊。 OK， 吊牌价格，本来今天咱们的合作价格应该是直接为您做到599元， 599元，也就是说一个三折左右。但是啊，幸好我告诉你，就是因为外交官这个品牌，其实在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呢、嗯、已经卖的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深受大家喜爱。 没错， 那么今天你来到这里，我觉得这个599元的这个价格我们不能满足啊，因为 所以今天主持人您不用多说了、嗯、为什么？第一，感谢听众朋友们的喜爱，第二，我很长时间没来了、 嗯、 所以既然来这一次，就今天给您立省100元，不再是599，是499元。 499元， 26寸的 大箱子。您去市场上找，不仅是外交官这样的一线品牌啊、 嗯、 另外您看那个普通的品牌，而且还是这个帆布箱、 嗯、 都没有这么便宜的价格。 没错。 嗯，那么刚才我们说完了26寸的啊、嗯、这种大箱子呢，其实在长途旅行当中，比如说我们出国是用的是非常好的、 哎、对， 但是啊，我发现我们的一些听众，尤其是老年听众、嗯、夏天热了， 对， 我们经常去选择一些近途的这样的一个 北戴河，怎么去玩、 哎、北戴河旅游啊，或者说近郊啊、 嗯、 去玩一下， 嗯， 但是呢比如说自己背一个包是挺沉的，而且老年人行动不方便，那么选择一个小的箱子其实是不错的选择。 所以今天 外交官今天提供了， 我们很贴心， 哎， 给您选择到的还有一个尺寸啊，就是20寸、嗯、咱们可以登机，咱们平常放在汽车后备箱里也非常的方便。 嗯， 这个旅行箱目前在专柜的价格是1988， 1988买一个20寸的小箱子， 对， 我觉得确实挺心疼的。但是 来到今天您放心、 哎、 不用让您心疼，不是1988，也不是988，直接给您做到的价格是、嗯，399元， 399元能拿走一个大品牌外交官的箱子。 没错， 而且这个箱子确实我刚才看了，外表非常的艳丽， 对， 就是说有这个灰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可以供您选择，您说这个喜欢艳一点的、 嗯、 选紫色没问题，或者说您选择低调一点的灰色金脏咱也选、嗯、没问题， 都没问题。 另外啊，新浩，我知道你今天来呢、哎、不仅是带了这两款箱子来、 嗯、 还给我们带来是不是还有点小物件？ 为什么要给您一点小礼物啊、 哎、 因为咱们希望咱们的这个旅行生活啊、 嗯、 更加的惬意，所以今天如果您买大箱子的话，咱们26寸的啊、 嗯、 今天价格是499，我送您一个旅行袋， 旅行 咱们说是托特包，就是一个大大的包、 哦、 你可以当做一个旅行包来用， 那种单肩背的那种， 市面价格是388元，今天是免费送给大家， 哎，真的很不错。 但是您放心，如果您买20寸的话、嗯、我也有礼物啊， 有礼物， 送您一个旅行的3件套， 嗯， 里边有这个充气枕啊、眼罩啊、包括的耳塞啊，直接咱们有一个更好的旅行舒适的感受啊。 您说在这个旅途当中您所能用到的东西我们都给您备齐了， 对。 那么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新浩为您带来的大品牌外交官的时尚拉杆箱的组合是，您可以选择26寸的，我们去赠您一个旅行袋，就是一个托特包，您也可以选择20寸的，我们赠您旅行3件套，免除您旅行当中的一切忧虑。26寸的是599元，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直降100元，499元您就可以带回家。20寸的我们是399元，而且给您一个便利，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之后看到这个好的外交官的旅行箱，您再付款免除您一切的后顾之忧，400-015-5151。那么新浩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嗯、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外交官的这样一个大品牌，但是啊，我发现市场上的这个旅行箱其实还是琳琅满目、 嗯、 名目繁多的、 哎、 而且呢良莠不齐。那么外交官凭什么做到能够在一线的大城市、嗯、能够在机场或者说这个火车站当中这么重要的位置，他能够拿到专卖店，能够受到北广听众的这么喜爱？ 我觉得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还是因为有口碑，那口碑建立的也前提呢一定是它的质量要够好， 当然。 所以很多人遇到这个旅行箱为什么会有一些暴力托运损坏的情况，第一，您用的可能是帆布箱子、 嗯、 这种帆布箱子第一它耐力是不够的， 对， 就是它非常容易压坏里边的行李、 嗯、 而且容易漏水，容易长霉、 嗯、 第二呢，很多人说我选择更好一些的材质，就是 ABS 的材质。 ABS 的材质， 当然这个材质其实跟安全帽的材质有点像了啊。 对， 但如果你可以想一想，这个材质它是硬度比较大，但是韧性比较小，所以这种材质特别容易碎裂。 确实是，比如说在搬运的过程当中，一不小心可能碰到这个地面的时候， 对，就是一个窟窿， 就是一个窟窿。 对，嗯。但今天咱们给大家选择的是纯 PC 的材质， 纯 PC 的材质， 没错。 其实这个材质啊，我在有一些的这个其他的用途当中碰到过，这种材质其实是硬度非常高的， 对。 同时它也兼具韧度，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箱子在受到挤压或者说受到冲撞的时候，它会变形，但是马上又会弹回来， 它会很好的发生一个形变去缓冲这个压力。 嗯。 但当这个力消失之后啊，它就会恢复原状。包括我们在出厂之前我们做过一些实验， 嗯， 比如说用这个保龄球高空坠落去砸它， 嗯， 或者是包括我自己啊，160多斤、嗯，将近170斤了，我曾经自己踩在上面，来回踩它，当我站下来之后，它会立刻恢复原状。所以这样的箱子，你在飞机也好，火车也好，哪怕你在最底下， 嗯， 都不容易发生碎裂。 确实是免除我们在旅途当中，包括在机场或者火车站当中时常遇到的暴力运输的这样一个危险。 对， 能够保证我们旅途当中的这个行李箱的安全，保证我们行李的安全。 没错， 您说它不会发生破损的话，我们在这个搁一些贵重的物品的时候，就不会发生丢失的这种情况。 包括到一些数码产品啊，甚至一些香水啊、玻璃制品，你就更加放心了啊。 确实是外交官的这种大品牌首先做到了质量优质， 没错。 那么其次我还关心的是一点什么呢，就是虽然说主面上比如说它的 PC 材质很优质，但是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拉杆和它这个轮子，拉杆它够不够结实，轮子它够不够静音，其实都影响着我们旅行当中的质量。 没错啊，其实大的品牌就是做细节的。 嗯， 首先第一点，拉杆的部分给您解决一下，因为原来很多朋友用到的是塑料拉杆，这就不用说了，自然是没有硬度的。 对， 包括到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强度可说了啊。 哎， 后来呢，很多朋友愿意用不锈钢的，但是不锈钢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容易弯折， 嗯， 它特别容易变形。而今天咱们采用到的是铝镁合金， 铝镁合金这个 材质是什么呀？是用在航空航天器材上的， 嗯， 所以它的强度和韧度，包括硬度，都是一般的不锈钢的3到5倍以上了。 那它会不会增加这个旅行箱的重量？ 不会，因为它是超轻材质，所以您放心啊。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一些老年的听众提这个旅行箱是不会对您的这个身体有太大的压力的。 对，箱子自重非常轻。 哎，那么我们这个轮子是什么样？因为我很关心这个轮子， 嗯， 其实旅行箱我们一般都不会说拿手提嘛，都是那个推着走嘛。 对， 那它这个轮子的质量还有它轮子的转向性耐用性就很关键了。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采用到的是飞机万向静音轮。什么概念啊？就是您原来用那旅行箱，箱子味道升前道嘎啦嘎啦嘎啦这个声， 嗯， 因为它里边的这个动能转化力比较低，就是摩擦力比较大， 嗯， 所以你拖着非常的累，而且只有两轮嘛， 哦， 但是今天咱们为什么叫万向静音轮？首先第一静音， 嗯， 所以它更加省力， 嗯， 第二它是四轮的设计，所以这个箱子你可以推可以拉， 哦， 可以任何的方式都没有任何问题啊！ 现在在我们的室内，刚才我试着推了一下，完全感觉不到，几乎无声。 对， 这么一个大品牌，这样的优惠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外交官的时尚拉杆箱的组合，有26寸的，有20寸的，它采用的是纯 PC 材质，而且拉杆和这个万向轮，刚才信号也介绍了， 嗯， 在细节方面彰显外交官这样大品牌的功力。 没错， 今天呢我们不仅给大家带来了26寸和20寸的这样的旅行箱，同时呢我们还分别赠送了托特包和旅行的三件套， 嗯， 而且价格，今天的价格26寸的是499元， 没错， 而且仅在直播当中。 对， 另外20寸的是399元，这样的价格您去外边去寻去找去任何渠道比价，外交官从来没有做到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样的低价，所以只需要您一个电话抓紧去抢购吧，400-015-5151 400-015-5151，我们给您送货到府，您验货满意之后再付款。同时啊，这个信号我们刚才说了它的质量， 嗯， 包括它的产品的细节， 嗯， 我还关心它一个安全性， 嗯， 因为我发现很多的老年人，比如说我们习惯性的把一些贵重的物品其实放在这个行李箱当中，以免我们随身带着， 对， 说容易忘。但是，哦，我发现很多的这样的旅行箱， 嗯， 一个是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海关去可能去检验， 没错， 另外一个就是很容易在这个 边框这点啊，就给它破坏了。 哎， 那么今天我们是怎么解决的？ 所以在今天，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有防水胶条，这是帮你做安全性的，帮你防水。 嗯， 当然更关键，我觉得是在锁的部分了。 锁的部分。 所以第一点啊，为了方便咱们消费者的使用，三眼的密码锁，这个是常规配置， 对， 我们一定有啊，您使用起来很方便。第二点就是我们配备到一个 TSA 的海关锁， 只有这样的大品牌，外交官的这样的大品牌，能够在细节方面能够做到如此的人性化，能够做到如此的贴心化。另外，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个平台上，价格确实具有优势。我们以前卖过599 26寸的大箱子，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播出期间，只需要499元，您就可以带走。另外，您近途旅行的时候，还可以选择20寸的小箱子随身携带，399元，非常的方便。灰紫两色都可以选择。另外我们还将赠送您26寸的是旅行托特包一个，还有20寸的您可以选择是旅行三件套，也是完全免费赠送的。我们给您送货上门，您验货之后再付款。一个电话400-015-5151。好了，我们感谢新浩的到来，希望下次能给我们介绍更好的商品。 下次再见。 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月末狂欢大减价，要的就是这个劲儿。在5月26号至5月28号期间订购所有商品，满400元立减5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600元立减70元，最高可立减180元哦。详情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王磊，王磊你好。 好，主持人好，北广购物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一款有点老的红酒，2010年的好年份的干红葡萄酒，来自于法国原品原装。 对，这个有点老它就值了钱了啊。 对， 因为2010年呢是一个非常好的出红酒的一个年份。 嗯， 另外呢2010年到现在呢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对，想想8年的时间，我还是那句话，8年前你自己在干什么？8年前这一瓶红酒可能就是在酿造了，你今天能够感受一下。而且我再给大家强调哈，每一支法国来的原瓶原装的，而且是你非常熟知的波尔多产区，同时还要告诉大家一个基本面，3种葡萄做到的混酿。 嗯，那今天这个酒呢，可以说是产量少，而且是我们北广平台备货也是有限。 嗯， 另外它是年份酒，刚才说是2010年的啊，另外是只有存量没有产量了。因此呢，今天这个组合大家赶快来注意一下，它是来自于刚才您说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而且是波尔多地区的。波尔多地区这可真是世界公认的这大葡萄酒的一个产地之一、 要是说全球红酒看法国，红酒看哪里，那就是波尔多产区。 对对对， 因为刚刚那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说了，整个波尔多它是分左岸右岸，左岸右岸林立的世界名庄非常之多，你能想到的几乎全在波尔多，而且今天我的酒庄也是在波尔多， 是 而是波尔多法国原瓶原装而来的。 而且今天这个酒呢，我喝起来它特别的那个有层次感啊，特别的浓厚。有些人呢说它非常的丝滑柔顺，但是我觉得非常的浓厚，有这种结构感。为什么呢？它是混酿型的。 对， 刚才我看了一下，它里面有赤霞珠啊，有品丽珠啊，有美乐等等。 对， 所以呢，你打开瓶以后，稍微的氧化一下，也就是醒一下酒，喝起来更加的浓厚。 对，3种葡萄混酿，你回家可以去品鉴一下。包括很多人在品鉴红酒的过程当中说，我现在喜欢它的层次感，就像你有香水的前调、中调、后调是一样的。那红酒的层次感源自于哪里？首先第一点源自于它的葡萄品种，我今天是3种葡萄，它有主整个酒体的骨骼的，它有主整个层次的，还有到嘴里这种褶皱感的，这就整个层次感。然后还有刚刚你说这种浓郁是源于哪里的呢？就是源于它的年份。可能新酒呢它这种浓厚度啊有一些寡淡，这种老酒的浓厚度就更加纯熟一些，它是2010年的好年份。这跟很多老酒友品鉴中国的白酒实际上是一样的，年份酒的口感和新酒的口感那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确实2010年的红酒啊，我们北广平台推荐这么多的红酒以来呢，是少有的年份，将近8年的红酒。 8年， 而且好的红酒呢是越存越香的啊。 当然， 好的，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连主品再赠品，给大家是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6瓶加6瓶，一共是12瓶2箱。 两箱， 而且是750毫升这种大瓶的两箱啊。 对， 那么扫码价是多少？ 400左右 哦，一瓶叫400多，市场价。 对，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 299， 哎， 299 啊，299，您拿走的是两箱12瓶、 嗯， 那么合一瓶的话，也就是20几块钱， 对， 20几块钱呢、啊。你要是买一个好的矿泉水的话，估计现在都是10-20块钱的好的矿泉水、啊。 那种进口的，好像是我记得我买过一个1升的进口的矿泉水，20多， 嗯， 真是20多。你现在真的喝一杯咖啡的价格20多，可能小杯的都喝不到， 是的，是的。 但是今天我保证给大家，你20多喝的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嗯、波尔多产区。区的， 对， 10年的好年份，3种葡萄混酿的干红葡萄酒、 嗯， 还是那句话，今天真的就是一个尝鲜的价格。 是的，299，赶快来拨打电话，12瓶法国原瓶原装的红葡萄酒就拿回家了。 嗯、 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刚才呢，我还跟我们的编辑说，哎呀，我说这个组合怎么这么便宜啊，性价比这么高啊？ 嗯、 然后他们说，这个确实是有史以来，咱们的一个尝鲜价就是品尝， 对， 让大家了解法国红葡萄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啊？ 对，为什么要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呢？因为现在红酒在咱们国内越来越流行了，可能家家户户呢，男女老少呢都会喝过红酒，都会品过红酒。但是现在不单单是喝红酒的时代了，要达到品红酒的时代。那为什么要拿这一支酒让大家尝鲜，让大家去品呢？首先，它的年份是够的，毕竟是2010年嘛。很多人喝的大部分都是新酒，今天你品品老酒，品品老的干红葡萄酒的魅力到底是怎么样的，包括层次感啊，包括它的口味啊，包括它的香气分子啊，再有到今天没让你花大价钱，真的就是20几块钱品一支老酒，又是法国原瓶原装的、 嗯、 对。 而且呢，刚刚咱们提到这个法国的红酒呢，它是旧世界的一个代表、啊、 旧世界，对。 那么旧世界的红酒呢，就是用橡木桶来酿造的， 当然。 那么橡木桶呢、嗯、它本身有特有的一些性质啊，比如说它是有气孔的、 嗯、有气孔， 所以在整个的酿造过程当中呢，它是跟外界有一种氧化的过程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的酒啊真的是每一瓶的一个味道、 嗯、 它跟这个新世界的这个红酒的酿造过程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的行家、 嗯、 很多的喝红酒的老手呢还是愿意喝这个旧世界的红酒，就是说法国的呀、 嗯、 什么意大利的呀， 对对对对对、 啊、什么西班牙等等，他们愿意喝这些国家的红酒。 对、对，就像刚刚你说的，旧世界的红酒无论是从它的酿酒的技术的传承、 嗯、 包括从它这个人工采摘酿酒的方法，再有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橡木桶给你做到储存、 嗯、 它里边的单宁啊层次感呢就是更加的丰富了、 嗯、 我还是建议大家把这一支啊年份酒拿回家，可以跟你家的新酒来做一个对比，它这种层次感和馥郁芳香度是完全不一样。 对、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99、 嗯、 大家拿的不是一支，是12支， 12瓶 啊。那么合一瓶也就是20几块钱、 嗯、 而且您记住这一瓶扫码价，比如说您在 party 的时候拿一瓶过去，或者您送人、 嗯、 人家扫码的话呢是400块钱左右， 400左右、 啊、好像是400左右、 嗯、 但是今天呢我们299不到一瓶的价格，您拿走的是12瓶啊。 对， 当然了，这都是法国原瓶原装的干红葡萄酒。 嗯，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我们一直呢在跟大家强调，这个组合绝对是品尝价格，尝鲜的价格。 嗯， 因为在民间有这样的说法，说如果你没有喝过法国的红葡萄酒，等于你没有真正喝过红酒。 对对对， 当然这个有点夸张。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法国的红酒在世界这个范围内的一个地位。 对，包括现在很多家庭、嗯、包括我自己的母亲哈，她也可能睡前会小酌一杯红酒，但是她选红酒的过程当中，可能之前选一些其他国家都没问题，现在品质生活上来，她就说我一定要喝法国的红酒，你知道吗、 嗯、 就是我们家的老太太都要说我一定要喝法国的红酒。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法国的红酒好啊，又是旧世界的红酒啊、 嗯、 我就觉得现在啊每一个人都开始懂红酒，都开始品红酒了，包括周六周日的聚会很多，接下来的喜宴寿宴你也很多，可能很多家庭面临这种升学宴，我相信桌面上都得用到红酒。当你用到这支红酒的时候，是什么品牌的，哪里来的，是不是原瓶原装的，年份在哪里，就体现出这个家庭的一个身份和地位，包括懂红酒的这些常识。 其实呢大家选择法国的红葡萄酒并不是仅仅是因为它有名、啊、 对， 确实它的味道真的是非常好、啊、 口感、嗯、 口感非常好、 嗯、 那么今天的机会来了，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法国的红葡萄酒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我们今天可以说是一个品尝价格啊、 嗯、 我们的主品在赠品都是来自于法国原瓶原装的2010年的，而且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红酒、 嗯、 两箱